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1章。哑巴听完之后，他漆黑的目光微微一眯，冰冷的嘴唇眯成一条直线，冷冷地说，来啦，我一窒一时之间搞唔清佢咩意思喎，因为我冇諗到佢会咁样嚟回答我嘅。嚟啦，咩意思呀？未等我发问，哑巴嘅嘴角微微一勾，露出咗一个阴冷不俏嘅笑容。佢冷冷咁讲，过嚟呀，睇下边个会永永远远留喺呢度。佢成身都系血，狼狈不堪。不过啲神情就一贯都仲系咁高傲，一副你真系杀我唔起咁嘅样。豆腐呢条衰仔又真系激死我，佢突然之间就笑出声讲：老陈，你啊真系俾人鄙视啊！你后尾真系好笑，一直都系我啊俾人鄙视，而家你知道我几痛苦啊！我叫佢收声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平复一下自己想杀人嘅冲动。我盘腿咁坐喺个地上边，其实呢，我一直咁观察住哑巴嘅表情。当我讲话陈词嘅时候，这个哑巴丝毫都不为所动。仲有就系豆腐讲话佢系我老豆嘅时候，哑巴嘅神色亦都一片咁冷漠。等到最后，仲露出咗高傲不俏嘅神色，我亦都算阅人无数啦。嗰啲咁嘅神色啊，真系唔似扮出嚟嘅。唔通佢真系唔识得陈词？唔通佢同我哋陈家真系一啲关系都冇？唔系，冇可能嘅。睇佢呢块面就真系实打实嘅铁打事实。我谂咗一谂，心知道呢个哑巴冷漠高傲嘅硬骨头，如果吓佢系应该冇用嘅。于是我就讲：，唉，得啦，你嘅脾气我就摸得差唔多啦，吓亦都吓唔到你。我哋不如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啦。而家得我哋三个人困喺呢个地方，咁一定要携手先能够逃出去嘅。你又受咗伤，行动又不便，你亦都唔能够做嘅事，我就可以做。同样，我对机关亦都唔了解，亦都需要你嘅帮助。其余嘅事，我哋先放埋一边，先系携手合作嚟，点啊？豆腐一听，即时佢系怂恿哑巴咁讲：，唉，老大啊，即刻答应啦！我哋三个人亦都算一齐出生入死嘅，你就唔好再喺度摆款啦。哑巴瞥咗豆腐一眼，微微咁皱咗下眉头，跟住佢又岌咗下头，咁讲咗一声。我即刻指住豆腐介绍讲：，佢又叫豆柏子，我啊叫陈远。我心谂，我先套个名出嚟再讲。我同阿豆腐都报上名号啦，佢亦都应该俾个反应啩。点知道我讲完，哑巴冷冷咁瞥咗我一眼，佢讲：你哋叫咩名同我无关，行开。讲完，佢系挺直条腰行去前边，睇个样，佢系想顺住呢间石室向前个墓道走过去。嗰度亦就系先前嗰条冇皮尸出嚟嘅地方。豆腐因为受咗哑巴嘅施救同埋恩惠，本来呢就已经成为咗哑巴嘅哈巴狗㗎啦。而家俾哑巴接二连三咁打击，亦都抱怨起嚟，暗暗沉沉咁讲：，咪就系识玩两把烂鬼刀啫咩？有咩了不起啫？我都识玩啫。豆腐两只脚受咗伤，身边就冇咩支撑，根本上就企唔起身，只能够由人嚟孭住啦。我顺手将佢去背脊上边一孭，跟住哑巴后边。既然呢条友要打头阵嘅话，我何必同佢争呢？冇皮丝一除去咗，就冇咩顾忌，我哋就开始畅所欲言啦。我话问阿豆腐：，喂，你头先话你识耍刀？你识耍咩刀啊？豆腐諗咗一諗，佢讲：唉，剃须刀啊。我讲：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嘅，免得人哋俾嘢假都俾你丢尽啊。豆腐仲想搏我，不过可能佢真係失血过多， 冇咩体力，亦都冇出到声。唉，我啊真系羡慕佢，心谂脚受伤嘅，点解唔系我呢？我究竟得罪咗边鬼个啊？而家竟然要俾人哋当驴仔骑。哑巴就行喺前边，亦都冇理我哋两个人。见到呢条墓道阴冷潮湿，同我之前猜测嘅亦都差唔多。墓道四周围呢应该有地下水，我哋如果要出去嘅话，可能就真係只能够从地下水度落手。一边行一边我就諗住六合印嘅事。六合印係一件至宝，正常嘅情况底下应该呢就係随棺而葬。不过随福嘅棺材我哋亦都打开咗啦，里面嘅十八襟虽然是名贵，但是烂成了一嚿。咁除此之外亦都冇其他嘢。究竟个六合印喺边度呢？唔通我哋今次嘅行程真係白走一次？其实能唔能够攞到六合印，对于我同阿豆腐都冇咩太大嘅关系。呢个系阿林教授自己嘅事嘅啫。不过而家咁一路落嚟，搞到焦头烂额，差啲连条命都搭埋上去。况且而家搵唔搵到出路都仲系个未知数。如果空手而归嘅话，心里边真系郁闷啦。转念之间，我又谂起咗之前嗰道石门上边嘅符文，嗰啲符文同埋格格与公主颈上边嘅嗰啲符文非常之相似，显然呢度其中应该就有啲 QK 嘅关联。我本以为入咗主墓地宫就可以睇到啲咩相关线索嘅啦，点知而家就搞成咁。我一边行一边谂，一边就留意住周围嘅动静。虽然哑巴喺前边开路，但系呢佢亦都唔系能够绝对信任嘅，万事仲系要靠自己。我就跟喺佢身后边，两个人都行得唔系好快。冇几耐，喺前边突然之间就出现咗一间石室。我哋揽入去一睇，我就不由得打咗个突啦，因为我哋又是返嚟原点。呢、这个石室里面仲有我哋先前打斗留低嘅血迹。呢一路哑巴时不时都会伸手去摸一摸周围嘅墓砖，显然係探查下有啲咩机关。但係到而家我哋又是返嚟原点，哑巴就真係一无所获。我终于忍唔住又问啦，喂，你都冇办法咩？哑巴冇讲嘢，好似喺度諗緊嘢咁。过咗阵间，指一指我哋三个人之前休息嘅位置讲，休息。啊，又休息？我叹咗啖气，心知道哑巴可能而家暂时都无计可施。咁我只能够放低个豆腐重新坐返落嚟。直到而家我忽然间諗起咗一个细节，我追问哑巴讲，之前咪仲死咗个扶桑人嘅？点解我哋一路行过嚟都冇见到嗰个扶桑人条尸嘅？我不禁睇咗一睇石室里面嘅白骨，心諗唔通呢个扶桑人条尸就係之前已经被嗰个冇皮尸嘅随福食咗？唔係吧，就算条尸食得干净，啲衫都应该留低嘅。嗰个扶桑人仲带埋支枪㗎嘛，支枪亦都应该留低嘅。哑巴喺呢个时候拧个头过嚟，眼光依然系冰冷。佢淡淡咁讲：你都唔算太蠢，尸体消失咗。讲完，佢系原地坐低，继续喺度思考：尸体既然唔系俾毛皮尸食咗，咁就肯定被转移咗出去啦。咁讲明我哋之前嘅谂法系啱嘅，呢个地方的确系有机关。只是用哑巴的能力就找不到的，不出所料尸体应该亦都是被这个机关清理了出去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被捉来之前是没有昏迷的话，或者就可能真的知道答案了。一时之间墓室里面的气氛就很沉重，豆腐和哑巴话晒头先休息了一阵，我就好久都没合过眼。呢阵时嗰啲眼瞓虫就作怪，我亦都模模糊糊咁啊瞓着咗。 半梦半醒之间仲发咗个荒诞不羁嘅怪梦。只可惜嗰个梦喺醒嚟之后都唔记得咗系乜嘢，只系隐隐约约知道唔系一个咩好梦。醒过嚟嘅时候，墓室里面冇咩改变，为咗节约电源，手电筒嘅光芒避开到最细，除咗我哋处嘅呢一个地方之外，周围一切都隐没喺黑暗里面。嗰一条圆形嘅墓道非常之奇怪，哑巴嘅机关术究竟有几掂，我真系唔清楚。不过佢能够一眼认出咗九生九死锁，并且能够抽出龙油，咁呢一份嘅手段应该亦都唔系一般人有嘅。睇嚟佢嘅技术亦都唔会差得去边。我发现我喺瞓觉嘅过程里边，哑巴就一直都冇休息，而且系来来回回咁喺个墓室里边转嚟转去。虽然讲我睇佢真系好唔顺眼，不过亦都实在钦佩佢呢一种持之以恒嘅毅力。比着普通人受咗咁多嘅伤，可能早就要生要死咁瞓喺个地下上边咿咿咬咬啦，点会仲好似佢而家咁不动声色？的确呢，真系一条硬汉。豆腐反过嚟又倒系冇咩所谓，佢讲：唉，我哋搵唔到出路都唔紧要啊，肯定会有人嚟救我哋啊。我讲：哈，你又真系咁淡定。豆腐讲：梗系啊，机械人几个，仲有啊林教授啊，仲有你个老婆仔，点能够咁掟低我哋啊？佢哋啊肯定会嚟救我哋啊。我啊讲：顾文文会救我哋，我啊信。不过佢而家一个女人，力量都有限。至于其他人，我啊眯咗眯眼，心谂大难临头啊，各自飞嘅咧，会唔会嚟救我哋啊？真系好难讲。对于豆腐呢一种咁嘅乐天嘅想法，我完全都唔赞成。我就唔会将自己嘅生命寄托喺人哋嘅身上。谂咗一谂，我起身准备帮手检查一下。虽然话我唔识机关，但系三个臭皮匠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，总好过坐喺度无所事事，等哑巴一个人喺度忙噶嘛。接落嚟嘅呢一段时间，我同哑巴两个人将呢个圆环形嘅墓道摸索咗唔止十次，但系都一无所获。时间过咗几耐我都唔清楚，手表嘅早就唔转嘅。不过根据肚饿嘅饥饿程度嚟讲，我諗起码都过咗十几个钟头。豆腐同哑巴失血过多，又冇食嘢，两个人嘅嘴皮都干到出血，显然真係口渴到好紧要。虽然我都觉得口干唇燥，但係当时落水嘅时候灌咗少少水，到而家都唔至于好难受。到依家三个人嘅体力都已经疲乏，又饥肠辘辘，力气真係冇剩低几多。随着时间嘅推移，我感觉到自己个胃里面开始就好似有火烧咁，饿到呢就腰心腰肺。豆腐亦都唔好得去边度，趴喺个地上边气息嘅奄奄。哑巴就喺度闭目养神，干裂嘅嘴唇啊眯住，神色一万年都唔会变，睇唔出有任何嘅痛苦同埋不安，就好似一尊雕像咁。相比之下，我啊冇受伤，情况都算最好。我啊一咬牙起身讲：唉，唔能够咁样放弃啊！我再去睇一睇，你哋喺度唞下啦。两个人都冇阻住我，豆腐虚弱咁岌咗一下头，讲咗一句：小心啲啊！然之后就眯埋眼。我啊打着个手电筒，将个灯光啊调到最光。我啊惊漏咗一丝嘅细节啊，拖住沉重疲乏嘅身体，忍住挨饿，再仔细咁摸索墓道嘅每一寸。喺之前，我一路跟住喺哑巴嘅身后边，我亦都学咗少少嘢㗎喇。搵机关呢就绝非係大海捞针，呢一切都有窍门嘅。呢啲机关呢实际上係根据形势嘅架构，唔係话你想点就要做成点。喺呢一方面，冯鬼手亦都同我讲咗好多， 所以我亦都累积咗一啲心得